对其他涉嫌为中国工作的人。中国外交部曾经批评澳洲政治人物编造所谓中国间谍案。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5160点，升1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3003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51，日元107.57，瑞士法郎0.948，加元1.369，人民币7.08，英镑对美元1.23，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85，新西兰元对美元0.64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9.1美元，卖出1770.4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至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矛盾点对决，佢有方法。 是女是你，来日女是我，谁清楚？ 和家人最大的一次矛盾呢，就是爸爸妈妈不喜欢他玩音乐，还试过收埋了他部琴添。因为这次的经历令他明白到沟通才是最能够化解误会。也都根据这个经历，他和填词人构思了今次的作品。王贤一上林奕琪，填词王乐儿，编曲由林奕琪，监制 Edward Chan 林奕琪。上榜上个星期回落咗十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5位，王贤长身有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肥仔啲 get 咧，真系好难顶啊！成个月唔使听，真系人都舒服晒啊！ 不过讲起佢咧，我真系有一个好消息同埋有个坏消息要同你讲。 咁我哋讲好消息先啦。 佢终于翻嚟啦，你唔使一个人播带啦，波盛。 咁都系好消息。咁个坏消息一定好坏，系咩咧？ 咪我哋又要听翻佢啲烂 get 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师兄祠堂阿一翻嚟啦。 二台夏日深一分，黄耀祖和你寻开心。有一种口头禅叫黄耀祖， 诶，咁我买啊， 买咩啊？有网购啊？ 冇人话网购啊，诶，你成日都唔听人讲嘢嘅， 系你成日都要我哋听你讲嘢啫。 嗱，我讲咗嘢，你又听到，咁咪 win-win situation 咯。 啊，证明你哋都买啦。 想知道黄耀祖仲有啲咩口头禅？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又嚟到礼拜一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系 咁啊，莫莉好 ，Kitty Kitty 好， 系敏达人好，莫莉好， 系大家好。 系 做咩咁山外得吓？ 唔系礼貌嚟嘅，呢啲嗌自己个 名啊嘛， 唔系嗌对方个名，唔系嗌自己个名。 喂，想问下你哋咧，有冇睇过一套迪士尼嘅经典嘅动画啦？我哋嗰阵叫卡通片嘅， 系 啊。咁我唔知道你細嗰時候已經叫動畫啦，唔叫 都係叫卡通片。 嗰套經典咧就是叫 Fantasia， 即係幻想曲。 是咩噶？噶咩样噶？啲人 我就系知道 冇公主噶，冇公主咁怪知噶，系啊！ 我就系知道呢个主题乐园入面有一个叫咩奇幻咩幻想曲啫。 哦，米奇幻想曲 系啊系啊，就系知嗰个咯。 嗱就系咁样嘅，佢喺1940年咧，华纳迪士尼公司咧，佢就拍摄咗一部咧就系音乐动画片啊。 系 咁咧，佢就系夹咗好多首经典嘅名曲啦。 嗯。 吓就系但系 classical 嘅，全部系嗰啲古典嚟嘅。 嗯。 就算新派古典或者舊派古典都有嘅。咁佢入邊咧就有七個卡通片嘅，咁其中咧就有一個卡通片咧，即係佢就係用一個故事再組成，即係再配，即係其實就係幫一啲古典音樂拍咗個動畫 MV 咁樣嘅。咁咧有唔知。如果你哋冇睇過咧，我唔知佢有復刻版噶嘛，跟住又有好似2000年又有個新版啊嘛。咁其中有個就係米奇老鼠咧，佢咧就係一個巫師嘅徒弟嚟嘅。係， 嗯， 嚇咁咧， 所以佢而家就識講嘢啦，同埋咁大隻啦只老鼠。 啊，咁又 人咁高啦， 誒嗰陣佢冇乜點講嘢嘅。係，咁佢話即係分七個 MV 咁啦，入邊嚇，咁其中一個咧就叫《魔術師與學徒》嘅，咁嗰個原作嘅即係 classical 啦嚇，個古典音樂咧就係保羅·杜卡啦。咁哇，如果你哋冇睇過，我要講個故仔。 但 係 我想話頭先阿莫莉講個樂園裡面嗰個米奇幻想曲咧，就係米奇老鼠就係有呢個巫師嘅造型咯， 係啦，咁佢戴住尖帽啊嘛， 跟住揸住支棒。 咁你就真係冇睇過嗰個故仔啊？嗰個故仔係講咩？就佢跟師傅啦。咁咁啊，師傅咧就即係練完法，佢就叫阿米奇你咧。就幫我執翻啲嘢啦，嚇同埋咧，你幫我打一打水啦，咁樣打水即係你要去嗰個井嗰度打水嘅咁樣。咁啊，米奇咧佢就學師學到即係叫半桶水啊嘛，咁佢就唔想去做啦。咁於是咧佢就施法咯，咁佢施法咧，佢咧就叫即係佢施法喺一個掃把喺一把掃把嗰度，佢就叫個掃把去擔水。有冇呢個畫面先？ 真係樂園入面嗰個係咁， 係就係咁樣。就係呢個卡通嚟啦，哇！我細個好受呢一套卡通影響， 喺樂園入面有香味添㗎， 因為佢嗰係 4D 影院嚟㗎。 咁跟住嗰個掃把咧，咪變咗佢啲即係掃把頭咪變咗兩隻腳咁樣嘅，跟住會伸咗兩隻手仔出嚟，咪擔水咁樣㗎嘛。咁我講埋個故仔咧，即係原來你哋唔知道個典故啊， 我唔知典故係啊。 咁佢咧。就成功咗啦，嗱諗住好醒啦，唔使我擔啦，咁呢個掃把自己 就 行出行入啦，即係個頂咧就喺個巫師間屋嘅出邊嘅啫，門口咁樣嘅嚇，咁啊咁出出入入啦，咁佢係懶到瞓著咗，咁樣瞓到咁上下咧，佢醒咗，點解會醒咗咧？係因為嗰張凳咧就已經俾你嗰只洪水浮高咗咯，咁跟住跌咗落水啦，佢就發現，咦，喂，佢仲擔緊水喎，佢擔到成間屋都水浸噶咯，咁樣咯，咁佢就諗住施法咧，就見個掃把停啦，咁點知我咪同你講嘅，佢係即係半桶水噶嘛，咁佢阻止唔到咧，即係嗰個被施咗法嘅掃把繼續擔水，咁於是咧，咁如果你係米奇，你點做？ 鎖埋道門唔俾佢再入嚟咯。 阻止唔到佢，好大力嘅，原來嗰個掃把係可以行出去嘅。 掃把好大力，佢就係咁擔啲水入嚟啊！ 係啊，繼續行出行入咁擔唔理你咁樣。 咁如果鎖唔到道門嘅話，唯有即刻倒翻啲水走嘅啫。如果唔係佢越倒越，即係佢一路倒入嚟，我一路撥翻走咯。 咁佢就暴力化啦，當時阿米奇 打暈咗佢， 佢拎住斧頭，佢諗住咧 整爛咗 整爛個掃把啦，咁就唔會啦。咁諗住好醒啦，咁就停咗咯，停咗一陣。咁點知嗰個掃把嗰啲木碎嗰啲碎片咧，每一塊咧再生翻一。 哇！ 我唔知个量词啊，一条扫把，一把扫把出嚟，咁跟住咧就好千千万万嘅扫把咧就去担水啦，然后千千万万嘅扫把咧就拎水入嚟咧就即系淋翻落去嘅间屋入边咯。咁于是佢真系已经去到走投无路嘅时候咧，好彩佢师傅就醒咗，醒咗，咁然后咧就即系施法啦，就停止咗呢件事。咁然后最尾咧就打咗阿米奇老师个 pat pat 一下即呢个就系一个典故。咁点解我今日要讲咧？呢、這个故仔咧叫《A Sorcerer's Apprentice》，即系巫师嘅即系学徒啦。咁即系佢系源自于呢、這个，应该系德国歌德嘅即系呢个作者啊嘅一个故事嚟嘅。咁样咧，咁但系我细个咧就睇完就好惊，我惊即系。当然小朋友可能对于一些毁灭、啊、死亡都很害怕、 嗯、 但那时候我看完发现哇死不去都挺害怕的 还要密集恐惧 很烦、啊啊、都挺害怕他配上一些、都挺雄壮有力的、古典音乐、嗯、全部用大锣大鼓就害怕但是呢今天呢我们讲的题目呢就跟这个呢死而复生的有关的、嗯、所以就提一提这个故事一会儿呢回来呢就会同大家讲下咧，地球上其实咧好多神奇嘅生物咧，佢哋可以拥有呢个再生嘅能力嘅。 遥远的山，风里是布满面目发肤。 我啱啱听过系黄贤嘅《长生有裂》 嗯， 一首歌之前敏旦就讲紧一个咧，原来关于米奇老鼠个奇幻咩梦想曲啊， 系啊， 个前设原来系咁噶， 系啊，即系你见到米奇老鼠，如果佢着住嗰件类似 魔术袍， 魔术袍啊，跟住。系应该系嗰个顶帽系尖噶， 系啊系啊， 蓝色嘅，好靓嘅。其实佢嗰个造型， 仲要金线嚟 嘅。系啊系啊，嗯，咁佢其实咧就喺呢一个就叫魔术师的徒弟啊咁样。咁喂，但系我想问一下莫莉同埋 Kitty， 你哋对于呢一个即系再生啊，即是嗱，即系我哋除咗讲长生不老咧，就系你唔会即系唔会逝世啦吓，即系总之你条头嗱，有时头发啦，你冇咗跌咗条头发，你会再生翻噶嘛？呢啲系叫都系再生嚟噶嘛？咁但系人嘅手脚咧，如果遇到咩意外啊，截咗肢系唔会噶嘛？ 系 咁，但系你哋点睇咧？如果俾你有咁嘅能力，你制唔制？ 即系我可以再生翻出嚟？ 系啊。 举制咯，而家几多人俾钱去骨胶原再生啊？ 唔系，应该 即系自己个 皮肤 啊，系啊， 唔系我个前设就系问痛唔痛先。 哦， 如果痛嘅话咧，我宁愿我唔要呢一个嘅技术啦，或者呢个功能啦，因为你谂下，你有呢个功能嘅话，分分钟你可能即系成日断手断脚嘅时候咧，你断一次痛一次。又或者你会忍唔住想帮人，因为可能有人冇咗只手，跟住你自己斩咗只手出嚟俾人搏咯。 咁 你痛多一次， 但系咧，你觉得到时个心理会唔会咁样咧？ 即系冇所谓啦， 断咪断咯，咁即系个人唔会小心啊，即系揸快钱冇所谓啦， 断咪断咯， 头冇咗又会收翻出嚟， 都有可能噶。 我觉得会啊， 系啊，都有可能。 因为你已经知道嗰一样嘢，即系。你唔会再去珍惜咯，因为你而家知道命得一条啊嘛，得一次。 但无论如何，我都会要咯， 即系你 in case touch wood 有啲咩事嘛，系咪先？咁你有好过冇啊？呢个能力，哦，喂，但系如果人人系咁样咧嘅时候咧，有可能即系集体嘅心理又会唔同咗。 不过我觉得，因为头先所讲嘛，即系大家可能个珍惜或者嗰个宝贵度减低咗之后咧，就算人同人嘅珍惜都会冇咁劲， 即系同埋啲命贱咗系咪？ 系啊，又或者譬如。又或者譬如我哋打，即系当可能突然间我同 Kitty 打交，可能我下下致命嘅，打你嘅时候都唔会留手 啦。我治唔到命啊嘛，都话讲 系啊，就系治唔到命，再继续殴咯，系啦。如果知道致命嘅话，可能都会轻手啲或者打手脚算啊嗰啲咯。 系啊，咁我哋成日睇好多嘅故事啦，即系讲卡比僵尸咁样啦，佢你已经系唔会死噶嘛，即系 unless 你用咩桃木啊或者 桃木剑， 桃木剑系咪香咪中国式嘅僵尸啦，用银子弹。啊， 定系用蒜头啊？我都唔知道， 两样都好似关事。 蒜头人都惊啦，真系咁样故事。咁但系总系嘅啦，我哋啲古仔入边咧就系写啦，佢哋虽然有长生不老嘅能力啊，但系佢其实唔 happy 嘅。 嗯， 但系就真系唔知系咪咁啦。咁可以问一下咧，即系呢几种动物啊？ 嗯， 原来咧喺呢一个印度尼西亚即系印尼啦， 嗯， 就有一种海参啊。佢咧就係喺呢一個蘇拉威西島嘅海域嗰度嘅，個英文名我唔識讀啦。 係 嗱，總之係嗰只印尼海參啦。佢哋咧如果遇到敵人咧，即係想食佢嘅時候咧，佢哋咧就會有一個好奇特嘅一個對策嘅。 呢個我知啊， 你咁犀利啊！ 我聽完之後咧，我唔夠膽再食嗰個蚌啊。因為 但唔係蚌嚟海參喎，有 我知道佢會掠翻個腸狀出嚟噶嘛，即係佢會掠自己，係咪呢一隻？ 係啊，係呢只啊！ 但係我以為係全部海參都係，我唔知係咪淨係呢只。 佢就話咧，望你未知， 我唔知 喎，清咗少。 但我知道蚌就係即係嗰啲叫咩珊瑚蚌，就 係 海參條腸咯，我知道係咯，之後我就唔食咯。因为我对海参有恐惧， 系我都试过就系、是知道咗之后咧唔食一轮，咁但系后屘我又 觉得好食， 因为我唔食内脏啊嘛， 所以即系呢个心理真系好紧要， 好紧要啊， 系啊。佢就話會咧，即係有啲聽眾可能未知啊嘛，即係呢一種海參咧，佢就將自己身體嘅內臟器官咧喺身體度噴射出嚟啊， 噴射 啊， 咁啊， 都嘔出嚟一噴射咁啊。 其实都几核突，我睇资料嘅时候， 啊、 你想象其他哺乳类做动物咁做咧，即系佢遇到敌人嘅时候，你将自己嘅心肝脾肺肾 攞啲肠出嚟俾佢 喷晒出嚟。 但系点啊？系啦，佢就喷肠唔喷其他嘢，食道啊，喷个嘴啊， 就系因为佢喷个肠出嚟，佢仲可以逃生啊嘛。佢喷呢个肠出嚟就系诱，即系 俾佢 扰敌啊嘛，系啦，引开敌人，咁等我食敌人食佢个肠咯，咁佢个成个肉身咪可以游走咯。 哦， 系啊。 佢噴個嘴出去，佢即刻塞翻個嘴咪得咯，語言學蟹咁。 唔係咁，可能佢個嘴塞唔到，唔係佢吸引啲啊嘛。結果你問下 Kitty 話唔食都食，人未點啊嘛，人都抵擋唔住咯。喺一個海洋生物咧，佢進行呢、這、一個即係佢會進行呢、這個即係佢噴完出嚟啊，跟住佢就會再組織。重生嘅，佢就會再喺幾個禮拜之內咧，將佢條腸散翻。 咁佢咪有幾個禮拜冇腸用咯？ 但冇事咯，佢死唔去啊！ 咁係喎， 啊！我第一次知道嘅時候，我仲會話：哇，有冇驚到咁啊？即係攣自己條腸出嚟，即係有敵人，佢好驚嘅時候就攣出嚟有敵，即係引開佢啊嘛。咁啊，呢個我都覺得都幾搞笑嘅，即係你睇唔出一條咁樣嘅海參會可以做出啲咁嘅嘢， 而且都係㗎，話咬斷咗條尾巴就照生翻。 哎呀，我就啱啱想講呢一個啦。所以我講得頭先嗰個海參，我重點唔係話佢掠腸啊，重點係佢重生啊。 OK， 好啦，鹽蛇啊，同埋即係嗰啲啱啱就係想講鹽蛇，咁你叻，你咁叻你講啦。 我唔知啊，我就係知道斷咗之後生翻出嚟咗。 係啦，佢條尾啊嘛，係咪？ 係啦，咁佢條尾就好比嗰個海參嗰條腸咯，佢比即係你可能啲人捉住條尾或者咬住佢，我寧願俾條尾你咬住，但係佢可以甩住佢嘛， 甩即係拜拜你條尾， 自己走咗。佢真係叫壯士斷尾啊！佢就係 唔係斷肺啦。 咁佢話幾時生翻出嚟㗎？佢哋都係幾個禮拜會生翻出嚟。 佢未生嘅時，即係佢未生產嘅時候，就俾人捉住條尾咁點咧？ 冇啦，冇尾 俾人 捉 啊！係啊，冇尾飛陀襯佢啦。 呢個係尾部啦，係啊，咁樣好啊。咁跟住咧，就有一隻咧，佢。即其實佢哋都係嗰科叫爬蟲類啦，咁但係咧就叫榮遠啊。 哦， 我知啊， 我都知啊，香港有噶。 佢白白地色個樣有啲醜噶，我覺得。 其實咧，全世界都啊咁咪叫白白地色。 白白地佢個樣似咩咧？好滑稽，好似一個卡通。 我覺得 係 啊，佢真 係 好 咩㗎？ 佢好似銀針粉打扁咗咁咯。 哎呦，但係透透地明 咁，但係前面透明嘅銀針粉打扁咗，或者似一條鼻涕。 系， 佢似一條鼻涕，但有眼嘅。 系啦，個眼仲要分得幾開下。 咁個眼真係兩粒點嘅啫，就你用黑色圓珠筆 點一 點咗喺你條鼻涕上 面， 係佢噶啦。咁咧，佢呢只咧叫榮源嘅，我諗佢應該我都唔知係爬蟲類定咩咧嚇。咁咧，總之係蟲字邊咧。咁咧，佢可以重生好多地方喎。頭先就係即係我覺得鹽蛇就係條尾嘛。佢眼部啦、尾部啦，其實佢四肢咧，佢都可以咧重整嘅。 哇！咁勁啊佢。 係啊，佢話。 咁佢點樣死啊？佢唔會死噶咯。 點先死啊？成隻 所以我就係講啦， 佢又已經扁到鼻涕咁。 就係佢喺佢創傷處咧，佢嗰啲佢嗰啲即係佢被人即係阿 Kitty 話齋咧，有啲人會斬佢，好似我講到好似黑社會插手咁。不如咁，你聽首歌翻嚟先，實在要重整一下、重新一下點樣講。 放给我的爱人来杯莫吉托，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没有跟他笑容一样浓郁的雪茄，就别浪费时间介绍说起来吧。光亮的壁画，拙劣的涂鸦，所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过度，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停止的招牌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的亮起还那么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物。时光相近，我想上辈子是不是就遇过你？喧嚣的海报躺在昏暗的阁楼阳台，而你是我眼下。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人大常委会会议听日闭幕。新华社报道，全国人大委员长会议将港区国安法草拟建议表决稿提交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据了解，草案预料听日表决。消息指，草案冇提及法律有追诉力，相信系既往不咎。至于涉及分裂和颠覆国家政权罪行嘅罚则，会比早前人大常委谭耀宗透露的最高判监十年高好多。另外，据了解，中联办听日下昼邀请在香港的政协常委和政协委员开会，讲解港区国安法立法的工作。大律师工会主席戴启思致函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表示法律界人士有紧急需要了解港区国安法的要点，希望郑若骅能够尽力解说。戴启思说，港区国安法将影响个人权利和义务的内地法律引入香港，而不经过立法会审议是宪制上的创新做法，至今很少人看过草案内容，确实是不寻常的情况。戴启思又说，法律界无法循以往的正常途径查询律政司，例如当中的条款会否或者怎样影响目前的检控政策。法律界亦都关注如何定义分裂、颠覆国家政权和勾结外部势力等。在北京，外交部说，美方通过所谓制裁阻挠中方推进港区国安法的图谋不会得逞，又宣布反制措施，对在涉及香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方人员实施签证限制。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重申，香港的国家安全立法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对于美国参议院通过香港自治法案，他批评美国参议院不顾中方严正立场，执意审议通过有关涉港消极议案，恶意诋毁香港国安立法，严重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又形容有关议案是废纸一张。法国前总理菲永和妻子在巴黎一个法院被裁定虚报工作和挪用公帑等罪名成立，菲永被判监五年，其中三年缓刑。菲永的妻子佩尼洛普被判监三年，获得缓刑，两人都被罚款375,000欧元。两人的代表律师说将提出上诉，批评判决不公平。菲永在2017年竞选总统期间，被揭发由1998至2013年担任议员时候，聘用妻子作为助理，发放大笔薪酬，但只是虚职，妻子从未从事任何的工作，丑闻令到菲永民望大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5,373点，升3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3,031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51，日元107.77，瑞士法郎0.95，加元1.369，人民币7.083，英镑对美元1.229，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85。新西兰元兑美元0.64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1.06美元，卖出1,771.9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已经开始登记， 年满十八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在6月21日开始经银行电子登记过数，方便快捷。6月30日或之前经银行电子登记，会在7月8日开始陆续收到款项。想用书面表格的话，请按出生年份组别开始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资料都得。快点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小白阿欧啊，坐港铁列车上车嘅时候要准备啲咩？搭啱有奖。 阿基叔，梗系要扎行个马步，先逼到入车厢噶嘛。 基叔，我哋应该要先让乘客落车，然后上车啊。 啊，芭比就叻啦，唉，等我送份礼物俾佢哋先。 多谢基叔，各位如果都想玩游戏赢礼品嘅二台听众，逢星期一就要留意二台有礼港铁礼让运动啦。 今期有礼节目系 晨光第一线， 二台夏日心一分，音乐情人玩得好认真。 亲爱嘅子晴，我系骚动音乐嘅严琼啊。个个都话咧，我拍档 Eric 身材好好，个个都逼我减肥，我好大压力啊！你可唔可以送首歌俾我，安慰下我啊？ 亲爱嘅严琼，正所谓食得是福，圆碌碌嘅女仔都可以好得意噶。你听下，肥姐都有唱嘅， 好嘢嚟噶！ 如果你都想点唱，欢迎私信到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晴，我等紧你啊！ 唔该。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ll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hu, and I'm not even in the program. 十点半新闻之后翻到嚟呢度，依然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讲一啲咧系能够重生嘅动物啊，咁佢重生嘅能力咧，甚至可以话咧系会长生不老嘅。不过头先咧，我哋因为即系见到啲相太核突咧，我冇望真啦，应该我而家要厘清翻少少。榮源咧应该同壁虎系个 friend 嚟嘅，差唔多样嘅、哦。我俾翻个图你睇啦，壁虎咧。就是好像是小的鳄鱼啦，榮源呢就其实呢就是有顏有即是都是有啲似葉蛇啊咁样嘅。咁呢如果你斩咗条尾呢，咁佢都好似佢嗰啲表哥表妹咁样啊，咁佢都会係生返出嚟嘅。咁但係剛才呢我跟 Kitty 讲緊嗰啲鼻涕虫。 係白色嗰隻叫咩 叫窝虫。呢隻窝。 榮源都有窝睇到打开个图片 係 有。 呢个白色呢隻係啦就係呢隻囉。 係呀好搞笑。 咁我榮源有好多 唔同品种㗎。 可能唔同好多唔同 款。即係你讲两点眼嗰隻。 係啦嗰隻呢嗰只嗱，咁就係計，係咪真係唔想望？ 邊個接受到呢只嘢？ 嗱，點解咧？因為其實咧，我覺得佢哋咧知都係成班親戚同埋 friend 嚟嘅，所以先有呢個咁嘅本能嘅。 佢哋叫做兩妻剛有。美目動物啊！ 嗱，即係我講嗰只，我講嗰只蝸蟲係咁樣。 哇！ 依個係咪真係好似鼻涕？ 我知你似咩？塔沙透明版。 嚇！咁所以你會見到咧，我哋頭先講鹽蛇啦，跟住榮源啦，然後阿 Kitty 講嗰只白色。 白色永遠有介乎蝸蟲啊，同埋蝸蟲，你睇即係你就見到即係個生命嗰個 evolution 啊，嗰個進化嚇，即係呢個係 A 加 B 啦，嗰個咧就 A 加 B 加 C 啦，然後嗰個就係 A 加 C 咁樣咯。咁但係我想而家最主要係講呢個蝸蟲， 得意啊， 好得意咩？ 好得意，我覺得佢。 但係都係寵物嚟嘅，即係有人養嘅，我知道呢一個 係 係啊 嚇。咁啊，幾得意，好似卡通人物 咁。我就係類似卡通咯。 嗱，咁我講蝸蟲啊，就係嗰個類似鼻涕蟲嗰個。咁咧，佢其實咧就係有人咧就對佢嘅再生能力好有興趣啦。咁你想象係一條鼻涕蟲。咁咧就有兩粒黑色喺前邊啦，頭先俾你睇啊，就眼嚟啦。但其實佢真唔係話真係睇到嘢。咁咧有個人，即係我點解要講呢個 topic 咧，都係因為我睇到呢條蝸蟲開始，因為咧佢話有個科學家咧為咗研究佢啦嘅再生能力咧，真係將佢碎絲萬段，因為其實咧如果你就咁斬開佢頭同尾啦。咁佢都會自己生翻出嚟噶嘛。如果你斬開，即係如果你斬咗佢嘅頭掉咗佢，佢就自己會生翻個頭。 如果你都生到喎。 因为佢真的很简单，他的身体我不是跟他开脱，总之他生到了。因为你斩他的尾，我们今天讲的是蝸蟲，不是讲人，你斩他的尾，跟着他就会生一条尾出来，他又适应的。但是如果你斩他三份呢，佢咧就如果斬佢三份，佢三份咧就你如果喺附近，佢又會黐得翻埋。如果你分開曬佢三份咧，佢每一份又會變翻一個自己喎。 咁勁嘅 哇！ 所以我真係唔會死噶。 咁其實真係接近唔會死啦，但係都同你切佢個方法你要切得佢乾淨利落， 即係唔可以 一刀切， 即 係 打環咁樣切佢就死啦。 係啦係啦，你打環有機會係啦，我想講啦，因為佢有幾即係嗰啲人研究佢嘅再生能力咧，首先研究刀法，睇下點樣切先。即係如果你當係生日蛋糕咁樣打就咁打環切咧，咁咧佢哋就係 翻翻出嚟， 翻翻出嚟嘅機會就係好大。咁一齊黐翻埋啦咁樣咯。咁咧但係如有個人咧就試過咧就打橫咁切啦嚇，即係你當係青瓜切片咁樣啦，切咗佢成300几，即係其實好細嘅就佢嚟，但係佢切咗成300，即係了斷咗300几次，佢哋就生咗300几个自己出嚟。呢個科學實驗嚟嘅。 好恐怖，我覺得呢、這個，你只要想大量繁殖，佢就狂喺度斬 佢 啦。佢 仲有咧，佢咁講，佢哋仲有即係唔同科學家聽到之後都嚇哦咁樣啦嘛，但係佢哋就冇扯把啦，佢就繼續即係繼續斬啦，或者繼續切啦。咁頭先佢青瓜打，我哋平時打橫切片咁啦，然後我哋敷眼嗰種嚇。咁有啲人咧就試打直切。但是打直切就不得了、好伟大的一个科学实验实验。不过啲人发现打直切，但如果你切不断咧，佢又可以生翻， 即系又黏翻埋。 咁样咧喺个头部咧就切三下不断咧，佢就生三个头出嚟啊！ 哇！ 所以系咪好有兴趣咧？ 唔系，我最有兴趣系佢点，即系里面有啲咩嘅 嘢。一阵会讲啊，所以我今日系呢个系生物科系。非常之難去，即係放我呢、這、一個唔係讀理科的人，但係難講嘅。但我講咗佢呢個得意位先啦。咁有啲人就繼續去研究佢啦，因為咧發現呢一種蝸蟲咧，佢係原來喺好多地方都有嘅，因為好細粒啦，大家都唔係話咁為意咁。 即 係 香港都有嘅，有機會。 佢講好多地方嘅，即係佢好容易，佢好容易，即係佢個生命力好強嘅。咁但係咧，佢哋咧就即係咁受到科學家嘅好奇心所追捧啦，就帶過佢上太空嘅。但喺太空嘅時候咧，佢就呢一種嘅再生能力咧係有阻，即係受阻礙嘅。咁咧就如果切咗個頭，咁佢照計就會生翻個頭出嚟啦。但係佢哋咧就唔係咁啦。如果喺太空，佢哋如果俾人切咗切咗個。切一條尾，我記得佢個實驗係，佢切咗條尾，點知咧佢條尾度生翻個頭出嚟， 調轉咗， 調轉佢兩頭咯， 就兩頭蛇啦， 就變咗兩頭蟲啦咁樣咯。 咁呢个都系一个几即系，所以 原来外太空嘅磁场同地球嘅磁场 唔同 嘅， 到底系啲咩事咧？系磁场影响咗佢个 DNA 啊，同埋佢嗰个再生机制系点咧？咁点解咁多人第一套真系几得意啦？因为其实人系怕死噶嘛，咁对于重生嘅嘢系好有兴趣啦。咁所以就好多科学家咧喺有唔同嘅即系摆咗唔同嘅 experiment 啦，去想知道咧佢个谜底系点样咯。咁翻嚟一阵咧就可以讲下佢同佢啲 friend 啊嗰种再生能力啊，同埋到底个再生机制系点嘅。 好啦，头先咧就问大人讲咗咧呢一条虫啊，系好核突嘅鼻涕蜗虫。 系啦，咁咧即系原来咧，其实喺呢个宇宙当中啊，呢、這个世界当中咧，都佢唔系独一无二嘅，咁都有其他嘅生物咧系有呢、這个再生嘅功能嘅。咁例如咧，我哋觉得好浪漫嘅海星啊，咁原来海星咧，佢可以将佢自己嘅个中心神经环咧。即係嗰啲 nervous system 一分為二喺必要嘅時候啊，嚇、佢就自己然後就 split 啦，真係咁、其實 即係一粒星變兩粒星， 一粒星咧佢可以咧 變一半。 就自己行開。 其實真係有。看看他當時的環境，即譬如他被人咬了、海星應該是有五個觸角，咁如果他被人咬了一半，他就變成另外一半、有時呢、他們除了是要逃避、掠食者、他們都是用來自己繁殖的、即例如譬如這樣，是但我哋邊個結唔到婚，我哋想生仔，我哋就將自己分一半出嚟，分一半出嚟啊！咁嗰個即係敏大人就有個小敏大人咁樣咯。咁但係呢個地球上嘅所有女人都係敏大人，係咪有少少少？如果阿 Eric 喺度咧，佢一定會往富江啊！佢你知邊個漫畫啊？富江是所有女人都是这样的，这样是一个一啲叫少少黑色漫画，是一啲日本漫画嚟嘅。咁所以喺呢個印度洋海星咧，就係一個重生高手嚟嘅。咁同埋佢哋可能即係佢哋除咗個個似樣咧，可能佢哋啲 DNA 都係一樣，因為佢係自己分裂出嚟噶嘛。 係 係啦，咁仲有咧章魚，咁即係八爪魚啦。嗰個紅色嘅八爪魚咧，因為喺交配嘅時候咧，佢激得滯啊，佢、 就馬上瘋啦， 馬上魚啦，佢係咧。呢度系咁讲啊，佢喺呢个即系输送个精液嘅时候咧，佢好多时候会断咗佢嗰个触角噶。 哦， 即系个触角即系佢哋 tentacles 啊，即系嗰个 其中一条鱿鱼须， 佢条鱿鱼须会断咗噶。 系， 咁佢就会 咁佢咁多条唔使惊啦。 但系我谂如果人类咁就真系。所以佢八条可能就系咁啊，佢连续即系同八个女朋友搞完， 系 佢都仲可以。點講咧？即係斷， 即係斷完一條又一條都可以重生，係啦，仲有第另外一條， 有時間去生翻長咁樣嚇咁。咁其實咧喺古代嘅希臘神話當中咧，都已經有一個即係類似重生嘅動物，佢叫呢個九頭蛇。 嗯。 咁我哋喺沼泽嗰度咧就危害即系啲生物啦，杀啲生物啊，杀人啊咁样啦。咁当呢个大力士咧 ，Hercules 啊，许格力斯，佢咧就同佢大战。咁嗰个九头蛇咧就讲咗对经典嘅说话：你杀咗一个我，我仲有千千万万个我啊！咁所以呢个就系等于我睇即系细个嘅时候睇嗰、那个迪士尼卡通，见到哇，阿米奇斩嗰、那个笔数把。水的扫把斩极都不死的，不死之身，还有千千万万的扫把在那笔水，真的很害怕。所以其实我想我们呢对于不死的东西呢，又羡慕但又恐惧。 讲 回 Kitty 就说、喂，我很想知道它的机制是怎样 的，就是它的结构是怎样的，俾啲人類咁，人類即係 係啦，所以之前斬嗰、那個鍋蟲 就係想咁啊，係 啦，即係三千片唔係三百片嗰、那個科學家，其實都係想睇下、可唔可以幫下人啦、咁樣。佢講就咁講啦， 即係你覺得你自己過癮係嘛？ 都 humanity 啊咁樣啦，唔知佢會唔會過癮㗎？咁我諗佢可能斬都覺得好好奇嘅，即係你知佢唔會死啦。如果死就直頭好多人都唔會斬。 跟住其實呢個行為就由你覺得殘忍變成完全唔殘忍嘅咯，即係你覺得其實 佢 冇死到，係 啊， 同埋會驚添啊！你斬完一個之後變兩個， 係咯， 你知道點樣消滅嘅？另外嗰二百幾個， 唔知佢痛唔痛啊？ 哦，咁啊係， 係如果佢痛真係好慘嘅， 你睇下有冇點咯。咁呢啲好正常反應嚟噶嘛？我估要 其實你會點噶嘛？ 一陣間就有好多即係我好多資料係講咯，啲人就係捉呢啲再生動物咧，即係 研究啊， 係啦，去研究嘅。咁啊，講翻呢個Salamanders 嗰只榮譽，但係呢只榮譽未必係阿 Kitty 講好可愛白色嗰只，係真係似鹽蛇啊、蜥蜴啊嗰類嗰個款嗰啲啊。咁佢哋如果是短了枝，他們可以長回的呢就是即那個 flesh 那些肉、骨、神經、血管、它是全部可以長回的、那些人在研究呢，他當一隻榮丸，即是英文叫 Salamanders， 好像很好聽的名字、好像個女仔名字、他就說他在那個傷口呢就首先就會佢嗰啲皮膚嘅細胞咧，就會保護住佢啦，等佢唔好再流血先啦。咁但係冇幾耐咧，就會有其他細胞咧去嗰個位置喎。咁嗰啲細胞咧就係一啲 應該是叫幹細胞嚟嘅。咁而且咧就係、亦都有人講話係叫母細胞，即係 mother， 係母細胞。咁嗰啲細胞咧就係未曾係定性係咩細胞嚟嘅，佢變做咩都得嘅，即係係百搭嚟嘅。咁而且呢啲母細胞咧，佢係會有一個記憶嘅，佢會記憶翻咧邊個位佢係咩嚟嘅。係咁咧，咁至於點解會即係佢就話即係如果你係一隻Salamanders 嗰只榮丸啦，咁如果你啱啱係喺嗰個手架位，咁叫做 ankle 或者叫個手架位啦，嚇、即係你手掌嚇，應該係你手掌俾人斬斷，咁跟住你就唔會無端端再生整隻手出嚟噶。咁佢就會生翻隻手掌嘅啫，淨係。咁嗰啲科學家就研究點解啦？因為你喺個斷位嗰度咧，即係佢哋懷疑啊。咁同埋都揾到一啲資料啦嚇。咁佢哋就覺得咧，應該係你嗰啱啱個斷位，除咗你啲肉啊血啊冇咗啦，咁你嗰個神經都冇咗。咁但係你啱啱剩翻嗰個神經嗰個位咧，佢就會 feel 到下一步應該點做啦。即係本來伸延出去會點做啦。所以個神經咧。即係嗰個啱啱嗰個 手掌 中端嗰度啦嚇，會話俾你聽應該生啲咩出嚟咯。咁呢個咧就係其中一個研究嘅方向啦。 但係頭先唔係話喺外太空就冇咗呢個 調翻轉 功能。 外太空咧就淨係帶個嗰啲蝸蟲上去， 蝸蟲。 咁可能佢就。我就未查到佢喺外太空對於佢係點樣，我覺得蝸蟲係更加簡單嘅，就咁一條鼻涕咁樣啫。咁、 哦、 你呢一隻榮丸咧，其實佢已經有四隻腳啦，有尾噶啦嘛，佢又再複雜少少。咁、所以喺成個過程當中咧，我都喺度思考緊咧，到底其實係咪本來好多生物都有個再生功能咧？但係基於佢哋即係點講啊？有啲個身體結構再複雜啲嘅時候，你就係一個 trade off， 係一個交換嚟嘅。如果你身體好複雜嘅，你又未必咁容易再生嘅。通常再生嗰啲咧，好似係簡單啲嘅結構嘅動物咯。呢個係我少少嘅推論啫，唔知係咪。但一陣間咧，我哋咧就再講下其他研究咧，一啲再生生物嘅。 世界笑我丑，佢个生命跟我入流。我叫某某，每套战斗难受亦接受，连赛事大气候着不厚。 州定死亡人数，话一名警员同两名保安员丧生，七人受伤，四名枪手被击毙。警方事后封锁现场调查，枪手未能够进入交易大厅，职员反锁在房间躲避，多人疏散。武装组织秘鲁兹解放军已经承认发动袭击。警方说武装分子坐汽车抵达证券交易所外，随即落车向交易所投掷手榴弹，之后向保安人员开火，保安人员开枪还击，警方特种部队接报到场同枪手搏火。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5,420点，升4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3,036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51，日元107.65，瑞士法郎0.95，加元1.37，人民币7.083，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85。新西兰元兑美元0.64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2.15美元，卖出1,772.9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至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高气温约28度。明天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使下下都要有大道理搬出嚟嘅。 巴士赶着到家，朝九苦恼在你，想准确。 生活中有好多不如意，改变唔到环境就尝试改变心境。而吴林峰话：今次嘅创作冇咩大道理嘅，净系想听完嘅你会会心微笑。 唉，咁又系嘅，控衰边有一日唔失噶？唉，算啦算啦算啦。 作曲吴林峰，填词有 T-Rex， 编曲 Justin Yeo， 吴林峰 Perry Low， 监制 Perry Low。 林峰、啊，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吴林峰《巴士光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系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磨莉，敏感时刻。 11:08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嗯，系啦，咁我哋今日讲一啲即系会再生嘅动物啦。咁头先讲咗蜗虫啦，咁好多科学家都想研究佢个再生嘅个机制系点嘅。 嗯， 我谂尤其一啲光头嘅男士咧，真系好想知道咧头发点可以再生啊。 系啊， 咁咧有不过呢个科学家都应该咧系唔关事啊，同我头先讲嘅嘢吓，即系一位陈姓嘅科学家叫陈振辉嘅，咁佢系喺美国嗰度做研究嘅，咁佢咧就研究一啲叫斑马鱼嘅俾你睇一睇啦。斑马鱼就系好似指头嘅大小啦，咁然后咧佢就有啲黑色嘅纹打横咁样嘅，所以叫斑马鱼啦。咁佢就研究佢哋伤口嘅修复啊，同埋佢成个咁复杂嘅再生过程啦。咁啲细胞到底系点样再生嘅咧？咁样咁佢咧喺个实验当中咧就会将啲斑马鱼嘅尾鳍啦，即系条尾啦吓，或者即系整断咗佢啦，好似好残忍啊，我都讲唔出口，或者用啲强光咧去破坏佢哋嘅视网膜啦，我讲紧啲鱼啊，同埋啲科学家，或者咧用啲细嘅针咧去割烂佢一边嘅大脑啦，咁咧咁但系睇下佢哋咧系有啲咩反应嘅， 系 咁。最初的时候咧，啲斑马鱼啊，即系因为佢个即系大脑被毁啦，即系一半啊，一半啊，咁咧佢哋就其实喐唔到噶啦，即系佢哋呢个缺乏咗呢个神经嘅连结啊嘛，咁佢就会摊喺个水缸底两个礼拜度，咁跟住过咗一段日子咧，佢哋嘅神经又会重新连结啦，即系自己搭翻条桥啦， 又活跃翻啦。 嗰条公路咪断咗条桥，而家佢哋自己会重生翻啦。咁跟住啲皮肤又会愈合啦。咁跟住咧就会开始游翻噶咯，咁即系活起来啦。咁根据阿陈芬， 即系嗰只眼又冇事嗰啲啦， 系啊，会冇事噶，佢哋全部眼睛又会 OK 翻噶。咁啊，陈振辉嘅团队咧，佢想问嗰个问题就喂，到底佢嗰个再生机制系点咧？咁佢觉得其实佢系涵盖咗皮肤嘅细胞啦，头发唔系骨头嘅细冇头发 sorry， 骨头嘅细胞啦，神经细胞啦，同埋血管细胞啦，即系其实你。佢個比喻就好似咧，就係一間屋咁樣，你係需要唔同材料噶嘛，有鐵啊，有士敏土啊咁樣噶嘛。咁其實即係當你手嘅細胞變成咗手嘅細胞咧，就係唔喐得噶啦。即係呢啲已經係定型咗個細胞，但係其實即係類似幹細胞嗰啲係未 differentiate 嘅，就未分化定佢要做皮膚細胞咁樣嘅。咁嗰啲幹細胞當然係好重要啦，都知道係其中一個關鍵嘅。咁咧，但係佢就想知道咧，即係一個問題。呢、這個問題又真係佢先諗到，但係佢講完之後，我都好想知喎。咁啲魚咧就俾人整斷咗條尾，都會生翻。咁到底新嗰啲細胞係喺嗰個截斷位嗰度生出嚟啊？定係舊嘅細胞？吞落去，生即系延，你明讲咩啊？旧嘅细胞吞落去，冇咗嗰个位，延长去，然后你吞咗落去啦，咁我咪生翻出嚟啦，咁样咯吓，即系两种。咁佢又要研究呢样嘢，咁佢又点样研究咧？佢就有一种技术嘅，就系、是、用一个叫多颜色细胞标志技术。咁咧，彩虹就叫 rainbow 啊嘛，佢咧就会叫 skinbow。所以睇下啲鱼。皮肤啲鱼鳞上咧，嗰啲细胞咧，系点样喐法？咁啊，点样睇啊？ 你睇啲颜色染落去伤口嗰度啊？ 佢将啲颜色咧，系啦，类似啦。佢就将啲颜色咧打落佢唔同嘅细胞，我俾幅佢个 skinbow 嘅相你睇啦。咁咧嗱，当呢个系一个鱼嘅皮肤咁先啦。佢将每一粒细胞都俾一种颜色佢咯，然后佢就跟住，即系如果个细胞咧佢。会移动嘅，咁你咪知道佢移咗去边咯。咁、但系呢一种嘅方法咧，就其实佢就系借咗镜嘅，因为见到有位同事咧，叫 Viscus 嘅同事咧，佢就运用咗一种方法叫 Rainbow 唔系 Rainbow 啊，系头先就系 Skinbow 啊嘛，即系睇下你个 皮肤 嘅颜色嘅细胞嘅移动啊嘛。咁咧，嗰個 Rainbow 咧就係喺2007年咧就有另外一位科學家啦 ，John Liffitt 啦，佢就為咗研究老鼠大腦嘅神經，咁咧佢就 令嗰啲即係佢哋讓嗰啲老鼠大腦嘅細胞咧，佢就注滿咗呢一啲咁嘅顏色啦。 嗯， 嚇，咁佢就可以就透過呢啲顏色啦，再加上一啲電腦科技，就知道咧佢哋個大腦係點生長咯，或者有啲細胞係點樣移動啊咁樣咯。 嗯， 咁佢就擺咗喺今次咧就擺咗呢個斑馬魚嗰個條尾嗰度啦，咁啊睇下佢條尾係點樣啦。 嗯， 咁佢咧就用呢個 skinball 嘅方法咧，佢就可以標示佢啲尾啦，或者佢鱗片嘅生長方法啦，或者眼睛嘅生長方法啦。而佢嘅結果到底係即係佢有兩個可能性嘛？ 新生 係生生尾係全部新生嗰啲啊，定係你係吞落去，好似指甲咁樣吞落去咧？咁一陣間一首歌翻嚟話俾大家聽。 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放。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可恶。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唇齿功夫，只淡静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恶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想赶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过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再争取。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苦。生活在艰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在劫难里，希望从未给玷污，天给我磨练也好，我未敢辜负，谁要被怀疑低估。 Can we say I love you， 都变了甜品之苦，巧妙地化掉这点苦。即使要蒙着我嘴，更大声欢呼， 好紧张啊，问大人，佢哋究竟点样噶？ 对于呢个科学问题咁有兴趣，你都好有前途啊，莫莉。 系啊，好想知道我第日只手可唔可以伸翻出嚟？如果有事嘅话， 到底咧嗰啲斑马鱼俾人切咗条尾之后咧，佢伸翻出嚟，佢系点样伸法咧？咁我细个时候咧，都喺度睇住自己手指甲，到底啲手指甲系褪出嚟啊，定系白色嗰忽咧，系不断咁生咧？ 其实我都觉得好神奇，嗰啲头发、啲指甲佢生出嚟咧，我都已经觉得好神奇。 咁样系啦，咁啊，直至 应该系褪出嚟噶， 褪出嚟，因为直至一次我夹到咧， 系啦系啦，即系啲鱼圆会向上褪噶嘛， 咁我就知啦。咁即系证明我哋三个都有啲科学家嘅对求知欲噶。咁啊，头先讲话呢啲斑马鱼。俾呢個呢位科學家陳振輝啊嘅團隊啦，佢就喺佢哋嘅嗰啲細胞啊注射咗一啲顏色啦，咁佢就將啲魚仔咧可以擺喺呢個顯微鏡之下嘅，咁就睇到啦。咁咧嗰個答案咧就係其實係褪出嚟嘅， 即係延長出嚟嘅， 就好似我哋生呢一個手指甲咁啊，係啦，咁即係唔係話喺嗰個切口就即刻生一啲新嘅細胞出嚟，然後褪下咁樣。咁但係褪下，我又覺得佢幾叻喎。即原本唔係尾嗰啲要出嚟變咗尾喎。咁即係嗰啲細胞咧，佢哋真係好識得點講啦。百變，即係百變細胞啦。佢知如果我萬一褪出咗條魚骨尾咧，我變咗鰭之後咧，我已經唔係皮膚嚟噶啦，我已經要做翻係一支鰭噶咁樣。咁呢啲咧就其實就話頭先我咪講話佢哋嗰個神經去到個盡頭嘅時候，佢就會話俾個細胞聽，你咧如果喺呢個位咧。你就應該係咩嘢啦？就係支鰭啦，你就唔係皮膚，就慢慢會轉嘅喎。咁呢一個咧就係其中一個緊要嘅地方啦，嚇就係、是、但係點解人類咧係唔會咁做咧？咁所以咧陳，我諗陳博士佢咧阿陳振輝啊，咁咧佢咧之後咧就開始做一個實驗啦，就係、是、到底係邊一？即係你人嘅 DNA 即係已經有圖譜噶嘛？係邊一忽嘅 DNA 令到佢有再生功能咧？咁於是咧，佢就拎啲魚仔咧就去浸一啲藥水嘅。嗰啲藥水咧就會令佢嘅 DNA 有啲突變嘅。咁就可能係有啲細菌，譬如今次浸佢呢一笪嘅 DNA， 咁就再擺翻落去睇佢有冇再生功能啦。咁如果再有，即係唔係呢一個啦，就直至到咧佢知道有一次。個魚仔再唔生條尾出嚟，而佢又係就係整彎人哋嗰忽嘅 DNA 嘅咧，咁佢就知道係嗰個 DNA 咯，咁佢就可以揾到呢 DNA 嘅。咁但係咧就暫時都仲係揾緊魚仔，咁點解唔揾嗰啲榮源咧？就因為咧，即係佢話個魚係魚仔，你先可以細細條擺落去呢一個顯微鏡下去研究啦。即係榮源又走嚟走去啊，比較難嘅，所以而家就做到呢個階段。咁所以由呢個斑馬魚嘅實驗咧，我哋睇到咧，即係佢受傷之後咧，佢某一啲即係譬如打個例子，佢嘅基因 A 係會活化嘅，就會話翻俾個身體聽，我就要再生翻出嚟嘅。咁但係人嘅呢、這個即係就算你有一個差唔多嘅基因啊，都係基因，甚至係 exactly 咁啊排住基因 A， 但係呢個基因 A 就唔會因為我哋嘅受傷而再活化，再去話俾我哋嘅身體聽，我哋要做翻即係我哋唔見咗嘅嘅部位啦咁樣。咁啊，陳振芬都話其實咧好多硬骨魚都有咧或多或少咁嘅即係功能嘅再生功能，但係就唔係所有嘅榮源啊或者係爬蟲類動物都有嘅。咁同埋都可能係有時一忽忽啦嚇，即係佢可能條尾得咁樣，但係可能佢某個地方又唔得咁樣嘅。咁咁仲有一樣嘢咧，即係其實深深地我嘗試去解釋啊。咁其中咧，即係佢哋都即係要褪呢啲細胞出嚟啊，或者再去頭先講話自我繁殖啊 ，split 開咁樣咧，都有一個關鍵嘅。第一個關鍵咧就係啲蛋白質啦，咁咧而且咧。就有一類蛋白質咧，佢係好類似癌症，當癌症擴散嘅時候咧，就有一種蛋白質叫四跨膜蛋白。咁呢一種咧就係、是、會令到嗰個癌細胞擴散。咁但係咧， 佢只能夠即係嗰啲圓榮啊。 榮 遠啦，同埋嗰啲 斑 馬魚啊、蝸蟲啊，能夠咧都佢哋都有呢種蛋白質咯，但係佢哋就係好嘅方向啦。即係佢哋嗰個擴散係好個方向，好嘅細胞，同埋佢啲細胞好識做人啊，又百變啊，又去到嗰個位，佢識得擺翻嗰個 pose 啊。 咁可唔可以整呢啲蛋白質擺落我哋好嘅身體咧？ 所以其實係兩個關鍵啊。第一，你要嗰個 DNA 被活化翻嘛，提翻起你個身體， 係 話俾你嘅細胞聽，你而家要變 啊。係啦，咁如果 咁呢個冇活化到嘛，我哋 係啦。如果我哋又將佢整到佢即係醒翻，唔蠢啊，或者唔瞓覺啊，咁又得唔得咧？ 而家就係唔知點整啊， 未研究到方法， 係啊，即係需要兩個位啊。第一就係你要叫醒你嗰個已經發展咗好耐、沉睡咗好耐嘅 DNA 要醒翻咁樣。第二就係要有呢一啲咁嘅 細胞 個蛋白質嚇，呢啲會點講咧？係幫助你或者係催化你去擴散你嘅細胞嘅一個功能咯。 呢個都幾得意喎！即係我哋人咧嗰個身體結構咁精密啦，即係相比起頭先講嗰啲魚仔啊或者蜥蜴咁樣嗰啲啦。咁但係佢哋反而即係嗰個身體咁簡單，但係就有呢一個咁神奇嘅功能咧，係可以啟動到。但係我哋咁精密嘅身體結構咧，反而就算有呢樣嘢喺度咧，即係暫時都未揾到個方法去到。 其實就唔知係咪因為精嗱，所以我未係 就唔知 係 咪因為太精密係嘛， 就好難 duplicate 一啲嘢。即係我譬如我叫你你只是罰抄敏感時刻四個字啦，咁都係好容易啲啦。我叫你抄即係抄曬， 寫翻曬我哋兩個鐘頭 四十二章經咁樣 就得啦。咁就可能就會好複雜啦。咁但係另外我都其實即係睇到少少資料嘅，佢就話人類喺呢個進化過程當中咧，即係我哋已經有幾成熟嘅繁殖方法啦，即係我哋繁殖方法唔係話咁困難啊。佢話即係如果係咁咧，我哋就唔需要好似海星咁咧，即係我哋比較容易拍到拖，就唔需要海星。海星咧就可能係宅男宅女嚟嘅，嚇咁所以佢哋就要有一種即係佢哋 自我分裂 嘅兼重生嘅方法，佢會比較。比較適合佢哋呢個物種咯嚇。 沉默大概未夠將抑鬱掩蓋，狂躁大概亦会被发现有害，无谓一生去讲，冷面笑着，想哭笑，不想等到上天堂，西装化妆，镜内堆望，苍白的脸撑着微笑，红结色从前画到耳边，抬头望天，很想挣扎，但渺小。着道理给规则洗礼，情绪亦要自制，压抑也不计。奇特思想妄想放大到就崩溃了，叮一声就要疯狂，执起喇叭躁动喧哗，苍白的脸撑着微笑，红血色从前画到耳边，自导自演，举止荒诞地发展。喜剧发展时，怪异尝试，情节颠覆正常人认知。如下一次，彼此惊世写著历史。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也许有志。有几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跳出故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几次。 笑，红叶色粗线画到耳边，自导自演，举止放胆地发癫，喜剧发展时怀疑尝试，情节颠覆正常人认知，如何一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人大常委会会议听日闭幕。新华社报道，全国人大委员长会议将港区国安法草案建议表决稿提交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据了解，草案预料明日表决。消息指草案没有提及法律有追溯力，相信是既往不咎。至于涉及分裂和颠覆国家政权罪行的罚则，会比早前人大常委谭耀宗透露的最高判监十年高很多。据了解，中联办明天下午邀请在香港的政协常委和政协委员开会，讲解港区国安法立法的工作。在北京，外交部说美方通过所谓制裁阻挠中方推进港区国安法的图谋不会得逞，又宣布反制措施，对在涉及香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方人员实施签证限制。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重申，香港国家安全立法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对于美国参议院通过香港自治法案，他批评美国参议院不顾中方严正立场，执意审议通过有关涉港消极议案，恶意诋毁香港国安立法，严重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又形容有关议案是废纸一张。关爱基金向俗称 M 无人士的非公屋非综援低收入住户发放津贴，7月2号起可以申请。津贴额由4500元至到15500元不等，明年初会发放第二次津贴，预计27万人受惠，当局预留11亿元。有绿叔仔说津贴额不足，也都发放得太慢。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预计通胀率会下调，加上涉及多个程序，担心信息混乱，不会改变津贴额。运输署提醒市民，政府由7月1号起将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计算补贴的每月公共交通开支水平，由原本的400元暂时放宽至200元，计划将会直至12月31号。政府会为每月公共交通开支超出200元的市民提供三分一补贴，会将八达通的补贴金额就维持以每月400元为上限。计划的每月受惠人数预计会由大约220万增至大约380万。市民可以由8月16号起领取放宽计算之后的补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5460点，升4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41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73，瑞士法郎0.95，加元1.369，人民币7.083，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85。新西兰元对美元0.64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9.89美元，卖出1771.2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 谂深一层，暴力除咗带嚟仇恨同破坏，我哋仲得到啲乜嘢？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咗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肥仔啲 get 咧，真系好难顶啊！成个月唔使听，真系人都舒服晒啊！ 不过讲起佢咧，我真系有一个好消息同埋有一个坏消息要同你讲。 咁系你讲好消息先啦。 佢终于翻嚟啦，你唔使一个人播带啦，波盛。 咁都系好消息。咁个坏消息一定好坏，系咩咧？ 咪我哋又要听翻佢啲烂 get 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二，师兄祠堂阿一翻嚟啦。 敏感时刻，塔罗 Rainbow。 好，嚟到咧逢星期一晚塔罗 Rainbow 嘅 special， 去到第四个礼拜啦。我哋请嚟嘅系阿祖。 好緊張啊！我想話俾你哋知，我未試過玩塔羅牌。 哎呀，多謝你啊！ 係啊，我第一次俾咗你啊 ，Ringo。 介紹翻先，佢係嚟自風騷快活人嘅黃耀祖。 Hello Kitty，Hello Molly，Hello Ringo， 你好。 喂，但係你有冇試過瞓唔著覺啊？今次第一次。 咁又冇啊，凡事都係第一次。 係啊，好多第一次㗎。 有啲第一次都俾咗 Kitty 㗎。係、我想讲我第一年做金曲同你一起做啫。 唔系，我想话第一次输咗百分俾我都系佢。 我食你系嘛？ 够啦，记得啦。你哋两个好多私人恩怨啊，私人恩怨。但系好啦，阿祖，我想问一下咧，你当初你即系成日都听人哋讲好多关于塔罗嘅嘢啦。你自己信唔信，或者你觉得系咪真系咁坚持？ 我从来都信噶，即系我觉得咧，所有譬如塔罗又好，其他都好啦，好似一门数学咁样嘅，系计数嚟嘅啫。咁你冇得唔信数学噶嘛？即系睇相嗰啲都系噶。不过我咧亦都有个心态，就会觉得咧系。信还信，但系性格决定命运，所以最终咧，譬如佢话到我好有钱嘅，但我咩都唔做喺度，咁我都系食苹果啦，留翻喺度咁样都一样嘅啫，咁样 食苹果都几健康噶， 你餐餐都系食苹果，你开唔开心啊？崔杰彤， 喂，咁啊，机会嚟到摆在你眼前，你有啲咩想问下 Rainbow 咧？ 嗱，我就谂紧系问工作嘅嘢好啊，抑或系问？会唔会结婚呢？ 哎，你唔好犹豫啦， 两个问题啦， 系啦， 哎，真系可以噶，哎呀，满足我两个愿望， 唔系因为傻你嘅， 系诶，问咗结婚先啦，我想知啊。 但我自己我哋嚟啊，唔要做啲咩？ 两只抽两只啊！ 好， 你佢使唔使谂住啊？等先，等先，佢使唔使谂住啊？ 唔使得噶，抽两只。 噔噔， 结婚结婚， 呢只系自己， 我睇到黄耀祖只手震啊！ 呢只系自己，呢只唔系个冷气好冻啊，吹住我。 爱情运， 爱情运系 呢只系爱情运，呢只系自己系咪？ 哦，好啊。 啊、其实你真的很需要被保护的、 哦啊啊、 所以其实在你爱情里面你要等那个被保护的这个对象呢 是未出现的、 哦是啊、 但是呢你是因为抽到女王啦所以到最后你会得到你女王般的爱情 俾个皇冠我黄袍加身啊！我学英女王，我骑下马先，应该系要。 喂，呢下我帮阿祖问嘅，真命天子几时出现？ 我都抽咗啦。咁其实咧，你首先系要朋友介绍嘅， 哦、 但你有啲宅。即系你有少少可能嗰班 friend 嚟嚟去都系咁样，咁系、需要结识一啲新嘅朋友，而且巨蟹座啦嘅人系帮到你嘅，所以 我自己系巨蟹座，我系咪可以自己帮自己啊？ 可以噶，啊、或者你 咁你唔好靠其他人啦。 系啊， 系啊，你 抽到巨蟹座，巨蟹座系好旺你嘅，咁、 okay, okay. 就算如果唔系咧，可能巨蟹座嘅朋友佢介绍俾你嗰啲都会系好啲嘅选择。 哦、OK， 好啊，好啊，好啊。 咁你唔好谂住啦，如果讲到咁， 系啊，唔好谂啦，唔好谂啦， 你都靠自己啦。 好啊，好啊，好啊。 问翻工作啦， 我问翻工作啦，横掂之前静咗咁耐，之前会唔会诶旺翻啲啊？咁样系啊， 抽两只啊， 又抽两只好，我要呢两只啦，噔噔， 边个系自己？边个系金钱运？ 哇，金钱运啊，好似金钱龟啲 friend 咁嘅，我呢个系我自己，呢个系金钱龟啊， 好啦。 咦，只包好似彩色几靓喎，系嘛？ 我呢个叫头先咧 ，Rainbow 同我讲，佢话感觉到我个人个磁场好 happy， 所以拣咗一副呢叫做 happy 嘅塔罗。 哦，咁咧其实咧你自己抽呢只牌咧，对唔住嚟紧呢半年 应该都暗淡啊， 系啦，都系嗰啲，食住谷种先啦，即系食住先至。 佢大把 流落嘅，但系咧你呢半年如果揾 我讲唔到耐，你继续讲埋落去。 你唔好流泪啦，黄耀祖。 唔系正常嘅，因为咧到而家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啦。经济唔系咁好， 咁但系咧， 好啲咧。 你打牌一半机会都赢， 我打牌系成个人醒 嘅，讲嗰啲嘅。 嗱，我啊反而咁样想问啦，咁啊祖佢会唔会打牌就系副业咧，即系第二个兼职咧？ 佢其实不嬲都系嘅。 佢想嘅，但系未得住，因为都会有阵时都会输。 即一半一半嘅啫，佢 咪 赢输唔紧要嘅，最紧要开心啊嘛，系即嚟紧咧，你头先就话咧嚟紧半年咧，应该都系相对暗淡噶啦工作，但系咧就会点啊？ 会有偏财运， 会有偏财运， 咁我唔会约你噶啦 ，Kitty 啊，几时得？ 嚟紧呢半年都唔得，咁啊，可唔可以帮我早抽一只咧？就系既然佢而家前途咁暗淡嚟讲咧，有冇啲乜嘢可以做令得佢自身嘅运气会即系好 提升啲？抽两只。 掂过呢度 Rainbow， 我就攞呢度。 边边系右边嘅力量，左边嘅理性同感性，边边系？ 我唔识分左右啊，都冇理性，唔识感性。呢个系 理性， 理性啊，好啊，好啊， 理性， 好求其啊呢个人。 嗱，其实咁样嘅，你已经好旺噶啦，本身你都好多好朋友啊，或者好多客户咧都会留意你嘅。 你好似讲到我会孤独一生咁啊，佢系。 不过嚟紧呢半年，佢哋未得闲理你住，所以po多啲相啊，等佢哋记得你。咁自然佢哋到最后都会翻转头嘅。而且你抽到只牌咧，而且抽到只牌咧，突然之间可能同一啲动物有缘嘅嘢你可以做嘅。咁所以，譬如如果你有养动物啊，或者 有啊， 有啊， 你对动物系好有兴趣，其实有一啲动物嘅嘢系可以令你变成 business 咯。 哦，即系我开始要扮动物。唔系Kitty 你养唔养我？阿莫呢你养唔养我？咁系嘛？ 唔系啊，你系扮动物出去派传单嗰啲啊。 都好啊，我扮鸡咯咁。 系啊 系啊， 烧鸡嘛而家。 系啊，好忙啊嗰啲咁样。 因为咧，你始终而家嚟紧，可能同动物有关嘅嘢都适合咗。 诶、哎，好啊，好啊，好啊！我成日都谂住 咩动物最适合佢啊？ 咩动物最适合佢？ 系咪问到好极端啊？已经 系不过就系狗唔系猫咯，即系可能 系狗唔系猫系嘛？ 系啊。 咁呢个系，因为我对猫系敏感嘅、啊，我系唔可以同佢哋近嘅。但系狗嘅话咧，系啦，我有魔力公主咁得啦。我一世嘅目标都系希望食软饭。咁佢系女嚟噶嘛？系咪先？ 哄 佢出嚟做啦！喂，我养咗佢十一年啦，唔系佢养翻我啊？ 十几岁噶啦，成翻开七廿几八廿岁噶啦。 可能佢都想做嗰啲CM 女王咯，系嘛？KOL 有啲难嘅，佢又比较难讲嘢咁样，系啦。 都好喎、啊，幾好啊！因為咧，我見你所有牌都好彩色繽紛嘅，咁而且咧，你抽到好多牌，你個偏財運其實耐唔耐真係幾強啦、啊。咁所以咧，反而 耐唔耐咋？ 係，唉，但係唉，好啦，我會努力嘅咁。偏財咁， 我會話埋俾阿田聽你今日嘅結果。我哋全部人夾好時間就突咗你出嚟。 永遠都係半年後先至同我見面，係咪？好討厭啊，真係。 嗱，咁啊，今日咧，阿祖都問咗好多問題啦。咁亦都幫佢解答咗啦。咁其實咧，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都 發現咧。半年人生指数会唔会系都系快乐嘅？但系咧，我想问一下阿祖先，阿祖成日俾我感觉又系好快乐嗰啲，头先都系 因为佢成日都寻找快乐的人啊嘛。 系啊系啊，呢排都沉紧啊。 我反而好想知道咧，Rainbow 可唔可以帮我睇下咧？阿祖系咪真系私底下都系咁快乐？因为好多人成日都会有阴暗面噶嘛。 好， 佢肯定有阴暗面嘅。 系啊，阴毒面都有。 你见唔到佢打牌嗰阵时个样 子？系啊，猪你嗰阵时啊嘛。 系点解？ 全部出唔到街啊！ 其实佢可能自己一个人对自己要求都几高，所以佢嘅唔开心系因为自己嘅反省啊，或者对自己嘅要求导致自己唔开心嘅。咁另外啦，其实伴侣对于你嚟讲都几大压力嘅。咁所以喺伴侣里面都仲有啲课题要学习咯。 OK， 系我呢个真系一世都要学习，我都尝试做一个好啲嘅男朋友嘅咁样。 因为其实你抽到嘅牌，我哋再补翻只啦。 做乜呢个牌嗰、那个人地中海噶？有冇隐喻啊 ？Rainbow 好敏感喎、 啊。咧就系讲唔好睇样，最紧要睇内心。 哦， 咁所以咧 即系叫我唔好照镜，因为我个外表实在太吸引。 佢自己都系佢伴侣啊。 唔系佢伴侣啊，即系你多啲嚟留意你 伴侣地中海啊。 咩话？我听唔到啊！吓， 叫你唔好介意啊！ 咁但系咧，其实教皇啦，就系、是、你个信任度唔够啊！即系如果 唔够信任， 系啦，即系如果系一段感情，你想之后再好啲，其实信任度好紧要咯。 OK， 好好好，信任好啊！咁有信任咧，咁我系咪系头先阿王问嗰个咧？我系咪即系有阴暗面啊？ 头先 开心面其实系抑郁底啊？我似唔似系嗰啲咧？ 你自己一个人嘅时候会咯，所以头先一开始就话其实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导致你的阴暗面的，但其实呢你对朋友是豪爽得滞，即可能很多东西你都无所谓啊，但其实可能哎是但啦，佢个人系咁噶啦，咁样。 哦 ，OK。 咁但系你对人系真系好好嘅。 呢个我真系觉得， 系啊， 你乜笑噶？ 你点解倒抽一口凉气啊？ 系，即系我觉得，终于好似讲讲到啲 好嘢，好听。 系啊，系啊，冇冇咁阴暗啊，个人好似。 咁好啦，讲完阿祖嘅快乐啦，咁我哋而家播一首歌啦。听一首歌之后咧，听众们都可以上我哋敏感时刻嘅社交平台嗰度啊，抽取一啲嘅牌，咁啊睇下你自己未来。半年的快乐指数又是怎样的， 好啊。 共六岁所爱从未太长，但亦算一个甜蜜对象，难题是你信有人会给加冕，不肯埋葬。这个已不错，还在心痒。其实那一个人算在吗？成熟透的你还期待吗？情感稳定吗？他靠 给你冲了茶。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杰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咁啊，今日我哋讲嘅咧，即系玩嘅心理测验咧，就系啊未来半年里面嘅快乐指数 A、B、C 四只牌，拣边只咧？ 系 未来半年，我拣咗 A 啊！我识唔识形容下嗰只牌啊？ 好啊！ 我见嗰只牌咧，好开开心心嘅，有三个人咁样啦。 佢呢只牌咩嘛？你话个塔罗系 happy 嚟噶嘛？ 系啊， 都 happy。 都唔系，我见到有啲譬如 D， 我哋冇人拣嗰个咧，系瞓喺个棺材上面度咁样嘅。我呢个咧有啲似嗰个Little Twins 猫嗰度啊，你觉唔觉得？嗰两个嗰啲咁啊，好似好缤纷啊，又有糖果屋咁样，有啲星星啊咁样。我拣咗呢个。 B 系点噶？ 我拣嘅。哇，好多粒金錢星星啊！即係仲要全部女嚟嘅，冇仔嘅，即係係咪我冇仔運？誒，但係有老鼠喎，係咪老鼠嚟㗎？ 係啊，有老鼠、啊。 即係老鼠釘走嗰啲金誒啲金錢啊！ 唔係啊，可能鼠年行大運啊，小人啊， 冇嘢啦。 鼠人係小人啊， 係啊，老鼠咁啊，你嘅嘢食啊嘛。 咁即係今年鼠年係咪都係小人年啊？ 唔關事，因為 唔係喎，你仲有豬喎、啊，你。有豬啊！咁豬同鼠，我自己咁一物子一算咧，就冇乜所謂嘅。 即係冇講過。 係啊，多謝多謝。 係咁，C 嘅牌係點樣嘅 ？C 係咁樣嘅。 哇！嚇唔係喎，我覺得你揸住個牌好似話俾你聽，你可以掌管天下咁喎。 係啊，我揀咗 C 啊。 但係佢咧，好似你個人好似一嚿雲。 好流流 錯， 一嚿雲啊你，唉，同你打牌我同 一嚿雲咪好咯，代表佢好容易快樂咯，雲啊嘛有好多形狀噶嘛。我死啦！我哋自己代咗 Rainbow 解答曬所有問題。 唔緊要，唔緊要。 我哋都係嗰啲咩漢圖識字嗰啲咧 ，B 咧就有一個人咧就瞓咗一個棺材上面，仲有三個十字架喺牆咁樣嘅， 釘住佢咁係咪？ 係啦。半年嚟緊會唔會開心係嘛？ 係咁，其實咧揀 A 嘅朋友咧嚟緊呢半年係十分十分開心，喺呢度裡面最開心。但係原因係因為你會去照顧人嘅， 喺屋企嘅開心。 開始積冷衫嗰陣， 因為其實呢只牌咧，你嘅開心指數係差唔多去到六七十分啦，咁其實係非常高，因為你會覺得唉唔緊要啦，我有新嘅天地，可能我有新嘅生活模式，我又習慣咗啲新嘅嘢，其實我都有另一個方向令到自己開心，所以就算無論幾辛苦都，你都會有方法氹翻自己嘅。 OK， 咁好啊， 係啦， 自娛啊， 係啦，咁 佢新工作就係擁佢只狗出嚟 ，CM 女王啊嘛， 冇錯。咁但係咧，佢抽到呢只牌，你今年識新識嘅朋友會對你幾好嘅，所以如果 Hello Rainbow 係阿祖啊，多多指教，多多指教啊，新識嘅。 系咪？咁会有新识嘅好朋友帮到手嘅。咁如果拣 B 人， 我啊， 咁其实本身系十分嘅，但系佢因为有老鼠食佢间屋里面嘅糖果啦，所以其实你开心嘅嘢咧，可能就会好快又跌翻落去，即系可能我好似坐过山车咁，所以嚟紧呢半年有坐过山车嘅感觉。虽然会冲到好开心，但仍然有机会变到好唔开心，系因为嗰个开心嘅指数反弹得太快。 都好啊，起码有开心呢一下先啦、 不过冇桃花运、啊，即系。因为咧， 仲开心，个开心个来源喺边度？系咪啊？我唔明喎。 工作几好咯， 即系做好开心噶， 好好多人话赞你啊，会得到好多赏识嘅，因为身边 有人。我赞你， 多谢你啊，就 赏识你， 多 谢 你啦。 咁样咯，不过就桃花就差啲，因为咧，如果拣 C 嘅朋友咧，嚟紧呢半年可能有桃花嘅，咁但系你开心指数咧就得一两分，点解咧？ 哇！我头先有六七十分，你得一两分啊！哇！你真系天同地比啊！ 我知道 点 解啦。你同佢打麻雀，跟住佢就真系輸曬俾你咯。 Kitty， 係咪真啊？ 我知你住邊噶。 因為其實呢只牌咧就係有好多新嘅衝擊，令到你好多嘢諗，但係。 到最尾你会做到，但因为呢个过程有好多嘢你要自己亲力亲为啦，真係去实现啦，去处理，所以就导致好似唔开心，因为好多嘢要自己考虑，同埋冇人帮到手。咁、 哦、 但係有桃花囉，不过啲桃花好唔好就唔希望多啲搵朋友解释，即係可能譬如我话俾啲 friend 听啊，呢个系我新识嘅男仔啊，佢哋帮 下眼啦，咁样 咁就好紧要啦。 咁帮佢抽隻牌啊，睇下嗰啲解救牌啊。睇得唔得啊？ 哦， 系啊， 因为我太唔开心啦，我会唔会谂唔开噶？ 一至两分、啊， 哎呀，仲惨添， 咁但系你抽到死亡， 死得好壮烈啊！咁 唔系 真系唔好打麻雀啦，你呢盘 唔系啊，但系桃花啫嘛，话佢烂桃花之余仲得到死亡，咁咪即系。我幫你 講好啲，阿祖講好啲， 我仲啱啱想講做定白金添， 咁咪即係重生咯， 重新嚟過，但你有機會遇到啲男仔係有伴侶嘅，其實本身可能你去爭過咁樣咯， 係咩啊？第一 爭過同人爭， 我唔爭嘢 嘅，唔係我以為你會答我爭出實贏添，添咁樣添， 咁呢個都係嘅，我唔 爭廁所啊嘛。 咁最尾呢只咧，其实系啦，啲祖哥讲得啱嘅，佢系唔开心嘅，但系佢比 Kitty 就更 worse， 因为佢负数，所以佢会觉得啊前路冇晒希望啊，可能佢工作运导致佢觉得啊我冇乜前景，我而家真系一日过一日嘅啫，好多嘢我掌握唔到，我把握唔到，所以你会觉得啊我成个人生好似停顿咗，完全系。原地踏步咁嘅感覺咯。 我想問個問題，因為我對塔羅牌唔係好認識啦。譬如頭先咧，你叫我哋揀嘅，其實有冇人咧真係會揀一隻咧就咁睇上去咁悲傷嘅一張牌㗎？係咪代表住佢即係嗰個運程啊？嗰樣嘢由佢個心開始咁樣諗。 係咯，我見到我都唔揀佢。 係咯，瞓棺材喎，大家嚟射。 咁但係呢真係好多人玩心理测验嘅时候就会揀一隻反映到自己感觉嘅牌。咁、 okay. 可能佢见到哎呀呢隻窗好多希望喎、哦。我可能瞓醒咗咪有好多新嘅希望。因为呢隻牌讲緊过咗呢半年可能好多嘢都会反盘会令到好多。咁所以只係呢段时间嘅不开心囉。 OK。 咁啊 ,Rainbow 呢已经解答晒呢四隻牌啦。再重新知、今日我哋玩嘅心理测验就係未来半年里面嘅快乐指数系点。咁啊解答晒我哋啦。咁亦都多谢黄耀祖孙到嚟啦 ，thank you， 下次打麻雀嘅时候咧，你试下， 我会谂起你， 唔该你， 佢冇牌局噶 ，thank you 晒，拜拜， 拜拜。 我想做你的月亮，让所有悲伤都变成童话。Oh, do you want my love？ 我们缠绵在月下，享受万有引力潮汐奔跑。我的灵魂为你唱歌，我的心脏为你跳针，让全世界都幸福，让全宇宙都嫉妒。爱让我们颠倒神魂，一生一世热烈和温，怦然心动。和你约会在古老山。 个好鍾意嘅台湾歌手啊，佢叫萧秉治，而家听緊嘅係佢嘅新歌叫做平然心动。 係，就係12点钟啦，今晚时间差唔多，拜拜。